难抵，爱何处然？啊，此心天。 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李玉刚老师所演唱的新歌叫做《如初》。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北京非常稀罕的连续下了两天的雨，而且是那种细雨蒙蒙的春雨。哎，因为是这种春雨，仿佛给我一种错觉，我不在北京，我在南京。在南京下这种雨，一下两天那都不是事儿，下一个礼拜甚至下半个月都有可能。所以于我而言，面对这种雨没有太多欣喜，倒是身边这些北方的孩子欣喜若狂，他们觉得北京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下一场都很稀罕，更何况连续两天空气湿润一点多好。还有就是这场雨还可以给这座城市的空气洗个澡，环境也变得清新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爽。那我选择这首歌曲，除了下雨之外，还有就是我窗前正好有两株开的繁花似锦的海棠，在这两天被这场雨打的是七零八落，正好契合了这首歌开场的第一句歌词：一夜风雨落红满地，流光里谁在叹息，拈花一笑三生缘起，轮回中谁不痴迷。虽然说春雨没有秋雨那般的轻易的可以勾起人们的伤感，但是你听到这样的歌词，外加我窗外满地的落红，难免会感慨时光飞逝。真的很害怕晚春的这场雨一停，你还没来及反应就已经入夏了。我在这样的场景当中想到了这句诗词：竹香新雨后，莺语落花中。想听周迅的这首《春去春又回》。 春去春又回来，花落花又开，明明之中谁安排？原来应不应该接受这份爱？结果是悲哀。春去春又回来，花落花又开，明明之中谁安排？原来应不应该接受这份爱？结果是悲哀。好不好？坏不坏？愿不愿的未来？伤了的伤心，痛了的痛苦，是你留下的。现在走了心中的，留下忘记的，生活的耐心无奈。 所演唱的《春去春又回》是他自己所出演的电视剧《橘子红了》的片尾曲，虽然整首歌只有一分多钟，但是周迅唱得极为认真。 他完全把歌词创作出来的那种无奈感给表达出来了，而且这首歌非常贴合故事情节，所以你听完了再想想那样的故事情节，真的有种无力感。齐娟的文字真的是非常细腻而又温暖，但是他所创作出来的人物和剧情有的时候真的让你有种无力叹息的这种状态在心头。橘子红了讲的是乡下的大太太为了自己深爱的老爷可以传宗接代，让年轻丧母的姑娘来做二房，而老爷这个时候不在，只能由老爷的弟弟来进行拜堂。这个时候老爷在干嘛呢？在城里面情人家里。而这个姑娘在进门之后就和她拜堂的老爷的弟弟产生了感情，他们就这样生活在一种痛苦和矛盾当中。结尾这个姑娘为老爷生了一个男孩，难产而死，其实这个孩子是老爷弟弟的。老爷最后也是接受了这个现实，当然他也懂得了大太太的情谊，最终是回到老家和她共度余生。影片给我的感觉就是曲折悲凉，就像刚刚周迅的这首歌的调性一样。感兴趣的朋友那真的可以看。想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陈淑桦的这首《春去春又回》。 终于明白这一场离合悲欢是我人生必须走的余生，万难千辛一直等到梦醒。 走一无所求。

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两个部分来跟你聊这首歌。首先来单纯的说花，荼蘼花的花期应该是从春末开始一直到仲夏，你种得好的话甚至它一直会延续到夏末。有人说它的盛放就代表着春天的结束，繁华之极转眼凋零。我记得《红楼梦》在《群芳开夜宴》里面麝月抽了一个签，上面写道：“开到荼蘼花事了。”有红学专家曾经分析说，这个签大概就预示着盛极而衰，三春过后群芳尽的意思。我个人觉得，如果单单只说是花是这些人的话，显得太过狭隘。在我看来，荼蘼它属于蔷薇科，前面已经介绍过盛放期春末一直到夏天，所以看到它在开花的时候真的不必太过感伤感怀啊，这个季节已过，没有花可赏，没有美景可看。不是后面还有夏荷、秋菊和冬梅吗？所以我觉得它更多的是文人的一种感怀，它感怀春光如此美好却稍纵即逝留不住的这种伤感。可是细想想，咱们生活当中那些关于美好的欢乐的记忆不都是很短暂的吗？我觉得俗话说得好，人无近虑必有远忧，真的不能太过贪图享受这些美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开到荼蘼》，我接下来就想跟你来聊聊歌词里面的寓意。在发行这张《只爱陌生人》的时候，王菲正经历着她的第一次感情的失利，所以这首歌更有劝慰她的意思。你看歌词的开场是以蚂蚁的视角在开展铺垫开来，仔细听真的有一种透露出众生平等的理念。所谓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从一开始你就会感受到好像是人人平等的这种理念，凡事不必计较，不必较真，心存善念的这种心态。这样的框架一架设好，副歌就是劝慰了。既然每一个人都差不多，所以你也不必对自己的遭遇太过歇斯底里，当然也不要对辜负你的人死心塌地啊。再然后我觉得就把这个劝慰推向了高潮。有这样的歌词：一个一个一个人谁比谁美丽，一个一个一个人谁比谁甜蜜，一个一个一个人谁比谁容易，又有什么了不起。大概的意思就是人和人的差别其实没有那么大，谁比谁容易了，人生苦多乐少，潜台词就是你也不必太过伤心。然后到歌曲结尾的时候，歌词又回到了蚂蚁身上。我们在小学就学过了首尾呼应的这种写作手法，用蚂蚁比作人，相遇与分离又有何关系，只是即便如此解开，又难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难免心有余悸。是不是你觉得这首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翻唱，那么多人喜欢？原因就是歌里面有事情，有情绪，所以你才会觉得它精彩，对不对？好了，春天真的不应该听如此感伤情绪复杂的歌，我们来听一首意境好轻松一点的歌，张清芳所演唱的《花与叶》。 昨夜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与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月很美，夜很凉，花很香。 吹烟，惹他木桌别何在。

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继续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往下听，王菲的那首《开到荼蘼》，以马宇的视角去说事儿，那我就想起了张楚的这首《蚂蚁蚂蚁》，不听好像就是觉得不爽，我们来听这首歌。时常在家里听这首歌的时候跟着一起喊，对，不能说是唱，是喊，相当过瘾。这是来自于张楚所演唱的《蚂蚁蚂蚁》，开场就是蚂蚁蚂蚁蝗虫的大腿，蚂蚁蚂蚁蜻蜓的眼睛，蚂蚁蚂蚁蝴蝶的翅膀，蚂蚁蚂蚁蚂蚁没问题。其实这几句话并不是张楚的原创， 可是在过去的这20多年当中从来都没有人提起，所以今天我想跟各位来说一下它的出处，可能这样会更好的还原张楚在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和想法，当然也可以让更多喜欢张楚的人去了解张楚这个人。这几句歌词实际上是台湾儿童诗人詹义斌先生的诗，是非常有画面感的一个事情。他描绘的是一个小朋友在观察蚂蚁搬家，他们在搬运蝗虫的大腿、蝴蝶的翅膀和蜻蜓的眼睛。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在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张楚为什么会想起这样的句子。那知道出处之后，你或许就很好去理解了。张楚只是把这首小诗做了一个扩展，表达了个体和自然的关系，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如同一个小朋友他童真的延续。当视角从聚焦的蝗虫大腿、蝴蝶的翅膀、蜻蜓的眼睛拉起，然后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孩子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这个画面我想可能就是张楚所要表达的那个理想世界。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远处麦子在生长，脚下不多不少两亩三分地，他的理想还埋在那片土地里。不过我记得高原初的书里曾经也提到过张楚弹这首蚂蚁蚂蚁的时候说的一番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有的时候我觉得挺抽象的，挺符号化的，不是很具体的那个东西意思反倒简单，也挺容易去理解。怎么想写蚂蚁蚂蚁这首歌呢？我就是喜欢一种特别天然的无拘无束的东西，在这种精神下面，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容的理解，充满着那种愉快的精神的东西，所以写了这么一首歌。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我骨子里个性挺喜欢探索的一面，那种天然的反倒是不深刻的东西。我想前面他的出处在联想到张楚自己对这首歌的意象，正好可以看到张楚天性里孩子的那一面。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詹义斌先生笔下的那个小朋友。这首蚂蚁蚂蚁收录在1994年他所发行的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里面。这个时间就跟您一起来分享标题歌曲《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会唱的朋友跟着一起唱。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大家应该相互微笑，

仿佛真的可以在这样的歌声当中闻到大地泥土花草的春天的味道。这是施孝荣在1981年唱红的音乐作品，叫做《拜访春天》。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非常仔细地研究了一下这首歌，它用的是山地音乐的拍子，所以也难怪我们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可以听到泥土的气息、花草的味道。而如今我们坐在这里回头去听这将近40年的老歌，虽然编曲有着非常浓重的时代感，但是你不得不去佩服当年的词曲创作真的是非常考究，每一段旋律都是那么的朗朗上口，而且他的歌词真的是充满着诗情画意，代入感极强。想要在这时间听另外一首诗韵极强的歌，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归。 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浮移，晚风伴暮色沉寂，轻舟翩翩黄无影，两岸上薄雾轻凝，牧笛正催送归去。我伫立别兮，望着潺潺流絮，能否载我离愁东去。钟鼓寒山鸣，阵阵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浮移，牧笛正催送归去。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浮移，晚风伴暮色沉寂，轻舟翩翩黄孤影，两岸上薄雾轻凝，牧笛正催送归去。我伫立别兮，望着潺潺流絮，能否载我离愁东去。钟鼓寒山鸣，阵阵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浮移，牧笛正催送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浮移，晚风伴暮色沉寂，轻舟翩翩黄孤影，两岸上薄雾轻凝，牧笛正催送归去。我伫立别兮，望着潺潺流絮，能否载我离愁东去。钟鼓寒山鸣，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浮移，牧笛正催送归去。 重唱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归》，对，单字一个归来的归，是一首不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相当棒的音乐作品，诗意极强。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浮移，晚风伴暮色沉寂，轻舟翩翩晃孤影，两岸上薄雾轻凝，牧笛正催送归去。 是不是有种古诗词的感觉？但是我想告诉你，它真的是80年代创作的音乐作品。可想而知，当时对于歌词和旋律的创作是多么的考究，多么的认真。我们每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孤舟蓑笠翁和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的歌词，如此诗韵，真的不需要我过多的去赘述，只要用心听就好。在这个时间，请各位把收音机的声音再开大一点，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所演唱的《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你呀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爱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呀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